心里头明白着呢，就是这口气我难往下咽。 爹，两家联合办厂是件好事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呢？ 你带他进厂爹不管，就是不能跟张玉成磕。 爹，

小莫啊，小莫，你早不坏晚不坏，天天等我订了雇佣合同你才坏。坏我 爹， 老头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 你这是干啥呀？ 你拿墨出啥气呀？哎， 完了完了，人家高电厂捎信来说那月底就来拉油，说合同完不成就得赔款，罚款10000块哟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？ 西村来了个石匠， 不是真的， 听街边大嫂子说的。 爹，我去找找他。 嗨，你住得笨塞的，你去我不放心，家长着。 哎，老伴儿，赶紧薅薅咱那块芝麻地去啊！ 看我闲一会儿，你都不舒坦。 对了，正好顺路，走走走，一块走啊！ 看来挨罚是铁了。这玩意儿它也没啥复杂，可它我没有工具。哎， 大干哥。 哎，小凤，你这是？你会触墨？ 我在采石场待过，不光会触墨，土碑雕刻啥活都干过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可真是及时雨呀。来， 那大伯他 是我爹叫我来的。 真的？ 大干哥，我教你触墨。 教我触墨？ 对，来。 你做你有 前追，不着路，两手拨住的大步走。 Thank you. 灯啊！ 大刚哥， 小凤妹，你真好。 你不用找了，来，你看，这边， 谁处的？ 小凤， 小凤， 是他爹叫他来的。 他爹？ 给，干啥？ 别让人家白处了。 哎呀，您呐，您快拉倒吧。